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49首，贼平后送人北归。司空曙。世乱同南去，时清独北还。他乡生白发，旧国见青山。晓月过残垒，繁星树故关。寒琴雨衰草，处处伴愁颜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